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扇你一巴掌自然会响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苍蝇就是一种什么都会去碰一碰的动物，跟鸡蛋没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受害者有罪论。这是我跟巫贤蝉碰到的第二个委托，标签。欢迎收听。第十一集，人活在世界上，总难免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。就比如戴着耳机穿着校服的少女，标签是青春；比如穿着包臀短裙大波浪的女人，标签是漂亮；比如穿着运动服拿着篮球跟朋友说说笑笑的男孩子，标签是阳光；再比如我老公，标签是老色批。 喂，我建议你立刻从我的身上下去。 我被他按在床上努力挣扎，但是只能屈辱地看着他一下一下地亲我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今天是我们约好回去搬家的日子。7:30我就被他磨醒了，磨到8点，我的闹铃响了还没完事儿呢。 不是你说可以吗？ 那是昨天，今天不行了。不行， 那老婆亲亲我。 他把脸凑了过来，我只好很屈辱地摸了他一口。完事儿的时候都8:15了，我们迟到了，房东肯定已经在那儿等我们，我们还没出门，全赖你。我是一个不喜欢迟到的人，我觉得我被抛弃了，就是因为我的父母迟迟没有来接我。 全赖我，全赖我，老婆不气不气啊，亲亲。 巫贤蝉从后面抱着我哄我，这猫好烦啊。我把洗好的脸伸过去，翻了个白眼想。8:30我们终于出门了。我给房东打了个电话，房东倒也还没到，不是很着急，还告诉我慢点，注意安全。张扬死在房东家里，他的房子现在也不好往外租了。地铁站距离我们只有5分钟的路，到了那里只需要10分钟。我的东西又少，把钥匙什么的给了房东，拎着我的行李箱跟小花就走了。小花是我养的一盆花，从路边随便买的，不知道品种，看着有点像蝴蝶兰，但又不怎么像。反正就它活的时间最长，所以才会被我带走。回去的时候，我们两个人在地铁上若无其事地勾着手并肩坐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上来了一个小女孩，看着13、14岁的样子，刘海很长，挡住了眼睛。她穿着一身运动校服，普通的半袖，普通的长裤，整个人就像滴入湖泊的净水一般的普通。地铁开到下一站，女孩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惊恐起来，左右看了看，惊魂未定的样子。巫贤蝉站起来，走到那个女孩身边去了。 别怕，等下我们就能抓到她了。 女孩子好像惊弓之鸟一般的看着她。又过了2站，我们要下车了，她对我招了招手。我穿过人群走过去，把手递给她，想让她牵着，人多别走散了。可是她却没有接我的手，只是看着我。我有点不高兴了，可他隔空拨了我一下。算了算了，我想，不过就是不牵手，勉强原谅他了。下了车我才发现，他手中攥着一个手腕，手腕的主人正踉踉跄跄地被他拽着走，脸胀得通红，张嘴却发不出声音。西装革履，应该是个上班族，但他抓人家干嘛？ 现在知道怕了。 那人忙不迭地点头。 晚了， 老婆，离我们远一点啊！这人是变态，刚才他摸人家小姑娘的屁股，我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。 这下忙不迭点头的人变成了我。我就说嘛，他怎么不牵我的手？原来是在见义勇为，怕我遭到骚扰。 老公真好。好巧不巧，新家附近这个警察局就是之前处理张扬案子那个警察局，毕竟新家跟那个房子离得不是特别远，也是情有可原。短短一周，我两次进入这里了。接待我们的是个年轻的小警察，他认认真真地做了笔录，就把那个老变态关了起来。搞完了笔录，我跟他快快乐乐地回家去了。我这才发现，他选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好，楼下交通很便利，周遭设施也很齐全，超市、餐馆、医院、公安局都在附近，出了什么事儿很好解决。最重要的是，小区里有数量多到我想不到的流浪猫，他们不怕人，或者说不怕我。我在小区里走两步就能遇见一只碰瓷的，什么花色都有，就差往我身上扑。我还遇见了一只大肚子的怀孕母猫，靠在我的脚边不肯走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老公在外面的小三儿找上门来了。我蹲下来摸了两下那只猫，给他看。看，他怀了你的小喵喵。 绝不可能，我不搞人兽的，我有底线的。 我们拎着行李上了楼，进了屋子，把东西收拾好，已经到了下午。我洗了把手， 走，我们吃饭去。 他乖乖跟着我出了门。最后我们决定去学校附近吃炸鸡，那边有家炸鸡店，非常好吃，就是价格有那么一点点小贵，我基本一个月才去吃一次。但现在不一样，现在我有钱了，我是一个富有的人来，我可以天天吃，吃到吐。这里离学校很近，坐地铁一站，走着走着也就十几分钟。我琢磨着坐地铁还得排队还得等，不如走着去。我们边走边聊天，他忽然拉住我。我茫然地停住脚步，后知后觉地抬起了头。二十几层的窗口突然跳下来一个人，白色吊带裙轻飘飘的，好像一张纸，下坠的速度却极快，猛地一下摔到我们面前，脑浆四溢，四肢砸得饼一样扁平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恍惚间觉得这女孩子有些眼熟，有那么一瞬间我有些呼吸不顺。她抱着我帮我顺着后背， 老公，老公 不怕，老公在。 他是不是上午那个？是不是？你看看是不是？ 他看了一眼，迟疑了两秒，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跟我说实话。最终他点点头。我鼓起勇气转过头去，看见那女孩子耳垂上用订书针钉着一张纸。我眯起了眼睛，那纸条上写着“骚货”两字。警察来得很快，他们封锁了现场，又联系了女孩的父母。我跟巫贤禅作为目击者又被请到了警局。他一直抱着我，我想是因为我一直在瑟瑟发抖吧。做完了笔录，那女孩子的父母哭成一团，话都说不出来。巫贤禅忽然冷静地问道， 哭什么？是不是他今天回家跟你们说他在地铁上被人摸了，你们骂了他？ 那两个人愣住了， 说话是不是？ 骂了又怎么样啊？要不是他穿的少，怎么会被摸呢？那怎么就摸他不摸别人？你怎么知道他被摸了？是不是你？ 他的目光变得怀疑起来，声音也高起来。我的理智回笼，皱起了眉头。因为上午我们帮他抓了人，报了警，真正害死他的人是你，你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知道你女儿穿了什么上车吗？她只穿了普普通通的校服，只露了两条胳膊。旁边的女人突然爆发了，她捶打着自己旁边的丈夫，失声痛哭。